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垫，走草与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和无心睡眠，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和无心睡眠，和脑交战，拍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和无心睡眠，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时间来到早上的5:11，我们听过有哥哥的无心睡眠，正式开始今早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早晨，早晨你一定是听着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频道。提提你啦，日子就来到2022年9月9号，农历来到8月14，就是这个迎月的日子。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虽然天文台只是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但是看到湿度得 51%， 觉得喉咙都好像干干地一样，才有些秋意的感觉，是不是？还有今天就是这个迎月日子，虽然明天就是这个中秋节，不是假期来的，大家千祈不要搞错。不过很多朋友就是星期六都是放假的，所以今天佩佩选来一些劲歌热舞，因为心情很兴奋，因为又可以有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我们可以见到一个靓靓的大大月光高高挂。讲起劲歌热舞这个女歌手，哇，真的很多快歌啊，啱晒这个时间听的这首歌。剛才無心睡眠，現在是三更夜半，會不會都是你的寫照，半夜三更都不睡覺呢？ 三更夜半，三更夜半， 好，咁啊，讲下呢一个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啊，天气系酷热同埋干燥啊。市区气温最高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嘅，室外温再次提提你，28度啊，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讲起咧呢个劲歌热舞咧，咁啊头先系有呢一个嘅林忆莲嘅出场啦。呢、這个时候呢一位嘅歌手朋友，你相信都唔会怀疑佢嘅舞艺啊！佢咪就系我哋嘅舞王郭富城啦。咁喺郭富城，我觉得快歌里边佢唱得最好最好嘅就系呢一首啊。5, 4, 3, 2, 1 我哋有郭富城嘅《狂野之城》。 二十六夜，艳丽在四射，罗曼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常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如是入夜，如是未觉夜，我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二十六夜，热力在四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夜，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夜。 You're 100 degrees 高温吗？你怕高温吗？ 我却偏偏不怕。 到啊，相信咧，如果真系二百度，真系大件事啦。不过唔使担心，而家只系得二十八度啫。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热到爆炸嘅二百度啊！今朝咧系咪觉得咧，即系精神都为之一定定？你觉得好嘈咧？间唔中咧听下快歌咧，个人咧心情都兴奋啲啊嘛！今日咧就迎月嘅日子啦，咁啊，今晚唔知道你已经系咪准备即系同家人欢聚咧？会唔会已经系做节？嘅時間咧，咁但系咧都要提提大家啦，因為咧都始終喺呢一個嘅疫情當中啦。如果發現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咧，都真係唔好翻自己嘅屋企食飯啦。即系我講緊你可能一家親戚朋友一齊聚首一堂嗰啲食飯。當然啦，平時如果都係自己同住嘅屋企人一齊食飯，當然係冇問題啦。咁因為咧始終可能係幾個家庭嘅聚會咧，就好容易會交叉感染啊。大家真係要特別留意，尤其。其实你屋企咧，如果系有老有乱嘅话，你都唔想佢哋有咩事噶嘛？有时真系唔知道自己原来已经系一个大菌者嚟嘅，咁就要更加留意留意咯。 来吧，都转地球，来吧，都转地球，送走担忧。今天解放，只想要自由。 你会想起刘德华定是陶大宇呢这首歌都转地球确实我真的想起陶大宇的 天生我傻别别要叫我有假使要转折曾会死气候快快两手好好上口有战有冲当你都有 有担忧要偷走，信开心会长寿。来吧都转地球，来吧引爆大石头，炸开手扣，今天解放只想要自由。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新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白金汉宫外有成千上万民众冒雨聚集，部分人神情哀伤并且落泪，有民众在铁闸外献花。美国总统拜登向已故的英女王致敬，形容对方是具有无与伦比尊严的政治家，深化英美同盟基础，又说期待同新王查理斯合作。拜登下令白宫等建筑物下半旗。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新任国王查理斯发电报表示哀悼，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尊重，以及是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拿大人永远会记住和珍惜女王的智慧、同情和温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是联合国的好朋友，毕生致力为民众服务，他向对方致敬，安理会亦都在开会前全体起立默哀。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表示，西方对俄罗斯发起史无前例的制裁，但是并未实现破坏俄罗斯金融稳定的目的，米舒斯京在莫斯科金融论坛上表示，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合作，极大减轻西方对俄制裁的负面影响。俄罗斯采取措施压制资金外流，并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正常运作，卢布汇率基本稳定。西方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反而令俄罗斯油气收入上涨，增幅近五成。米舒斯京强调，俄罗斯将面临长期而且或将日益加大的制裁压力。政府近期就进一步发展国内金融体系进行战略会议，作了多项决定，以保障俄罗斯经济的灵活性，确保各行业稳定并提供就业机会。越南南部一间卡拉 OK 店的大火，当局表示造成33人死亡，已经结束搜救工作，火警在电线短路引起。事发在星期二晚，平壤省顺安市一间楼高四层、有30间房的卡拉 OK 店起火，当时店内有不少顾客。由于建筑物内部是木质结构，火势迅速蔓延。报道引述目击者说，现场只有一个出入口，有被困在高层的人被迫跳楼逃生。总理范明正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他已经下令进一步检查高风险场所，尤其是卡拉 OK。 城巴新巴宣布2023年整体加薪幅度为 4.5%， 表示已经参考多项因素，包括劳工市场状况、通胀以及答谢同事应付疫情和期间所付出的贡献。公司同时决定为非管理职级的前线员工提前三个月，即是下个月起加薪。至于其他员工，将会如期进行年度工作表现评核，按表现和基于整体 4.5% 的加幅，在出年一月调整薪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774点，升1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6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12，瑞士法郎0.971，加元1.31，人民币6.959，英镑对美元1.15，欧元对美元1，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01美元，卖出1,708.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我哋有梅艳芳嘅《坏女孩》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2，今朝早系嘈一啲，不过会唔会令到你更加醒神呢？醒神嘅话咧，就不妨同你身边嗰个讲声我爱你啊，或者唔系身边都好，打个电话同佢讲。 我爱你，我在市中心高呼需要你，你令我心里面狂欢喜，40个波板。 林子祥的《我爱你》啊，有时咧呢啲说话真系未必可以咧系会喺个口里边讲出嚟，当然咧又要趁浪漫嘅时候讲啦，又或者半夜三更嘅时候讲啦，或者可能趁佢瞓着咗嘅时候讲啦。好似要表达呢啲嘅爱意咧，好似好难开口咁，有时唱俾佢听唔系得咯。半夜三更最惊听到乜嘢？就系呢啲咁样，咁嘅声啊！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咧？学友嘅。饿狼传说啊！ 相令人怨。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他加上嘴巴，把我都磨成烟。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暖吻暖缠，偏偏知道爱令。 好澎湃嘅歌曲啊！张学友嘅《饿狼传说》，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5:45发出嘅最新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啊，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系酷热同埋干燥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啊！新界温28度啊，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我哋带嚟有劲舞 Dancing Queen 嘅呢位朋友，佢今日要跳嘅咧就系电光霹雳舞啊！

哇！真系好耐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啊，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佢咧？佢就系刘美君啊，带嚟呢一首咧就系《阿热带少年》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8噶啦，咁啊心情都好兴奋。点解咧？今日呢个盈月嘅日子啦，咁啊又系星期五啦，系咪？咁啊听日虽然唔系假期，头先都讲过啦，咁但系咧都充满咗假期嘅气氛。真系有朋友仔问我咧，点解唔系中秋节正一放假？点解下个星期一会系假期嘅咧？冇错，因为咧中秋节咧系放第二日嘅，咁而第二日又咁啱系星期日，所以星期一咪补假。咁一年咧有三日嘅假期咧，心情都开始有啲兴奋啦。咁啊，作为学生哥又可以放多日假啦，系咪？打工仔又更加开心，可以放多日假。但系咧，我哋亦都要向一啲嘅朋友仔喺假期当中都要服务大家嘅朋友致敬致敬啊！因为咧，我哋放假，我哋出去玩，佢哋咧就系为咗我哋而服务，咁啊真系要多谢晒咁多。在这个假期仍然要紧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听六点钟的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有半个小时的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埋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3%。呢一节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撒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系报31,774点，升1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06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4.13，瑞士法郎0.971，加元1.309，人民币6.959，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1，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28美元，卖出1,707.80美元。呢一节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爱路，你那美大已叫我醉倒。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星期五啊，咁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咧，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佩佩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开学咗一个礼拜啦。你个仔仔开心啊，定系觉得好愁咧？ 暂时都开心嘅，暂时都开心嘅吓。翻到嚟咧，佢都会兴奋咧，同我哋讲翻学校嗰个情况啊，所见所闻。因为今年咧，佢哋又即系调咗新嘅一班啦，咁又会有新同学啊，系啦，新面孔啊，咁样。咁所以咧，佢都兴奋嘅吓。暂时嚟讲都系好正面嘅。 系咁嗱，会唔会咧？其实每一日咧，你都会同佢倾下学校嘅事嘅。因为我知道啊，沈医生嘅仔仔都仲系好细个啊嘛。咁其实咧，佢应该好雀跃咁样话俾你听每一日发生嘅事嘅，系嘛？ 系啊，仔仔而家三年班啦，咁啊开始都又未系最细啦，咁开始有啲大个啊，咁样有好多自己思想噶啦。咁咧，我仲好记得咧，即系之前咧，我哋佢再细个啲嘅时候咧，有时我哋问佢啊，咁可能佢都未必会想讲太多咁样嘅。咁但系后屘咧，我哋慢慢慢慢咧，用一啲嘅方法咧，希望咧就可以帮助咧小朋友。勇敢啲將自己所見所聞咧講出嚟啦，咁樣咁其中一個咧同大家家長分享嘅秘訣咧，其中一樣咧就係我會當每一次如果個小朋友咧肯同我哋分享佢嗰日嘅事啊，甚或佢想分享一啲關於佢自己嘅事嘅時候咧，我真係咧要好認真咧去看待嘅。每一次佢肯同我講咧，我都會盡量咧去集中精神啦，放低我哋嘅手機啦，放低我哋做緊嘅嘢啦，就望住佢。咁咧就可能搭住佢啊，好有兴趣咁样咧，好期待咁咧，听佢同我哋分享。嗱，呢个首先呢一个态度咧，就令佢会觉得佢哋讲嘅嘢咧好紧要啦。我哋好着重、好重视佢啦。咁再加上听嘅时候咧，我哋都俾佢机会咧讲多啲。有时可能咧去到一啲位啦，咁佢停啊，又或者咧佢会有啲犹豫啊，咁我哋就鼓励佢啊，不如你讲多啲俾我听啊，呢度咁得意嘅，咁咪等佢讲多啲。咁尽量咧要 hold 住自己嗰啲嘅情绪，会有时我哋听听下，实有啲位咧一定嘅，就会觉得哇，你应该点样做啦，你应该唔好咁啦，咁样系咪？嗰啲一定咧系要去到忍住。咁去到最后咧。有機會咧，或者之後咧，我哋先至翻翻轉頭咧，慢慢咧，可能用一啲故事又好啊，又或者用一啲其他方法咧引導翻佢。咁咧呢個係相當緊要嘅。 嗱，咁講緊咧，即係如果你察覺個小朋友嗰日同你講嘢講少咗，又或者咧有啲唔係好想講，咁係咪應該要繼續問佢啊？定係應該點做咧？ 其实这个呢都不少出现的，有时可能小朋友只不过是他情绪暂时呢是未处理到啦，又或者呢他遇到一些事可能啊是不是挺开心啊，甚至呢自己做错事啊这样啦。咁呢我哋最紧要嗰个嘅方向呢，当然实际嘅操作方法啦，实际技巧呢都可以再去点样去磨练啦，或者去再倾嘅。咁但係呢嗰个方向大家家长都要记住呢，就係、是、我哋嗰个角色呢尽量就提供一个安全嘅感觉，安全嘅一个嘅气氛啦，俾个小朋友呢放心咁样将佢自己嘅感受呢喺屋企同我哋表达出嚟。咁呢个呢就係讲緊点样为之安全呢，点样为之即係令佢哋讲得放心可以讲呢，就係唔好咁快有批判嘅。亦都呢係要耐心嘅。亦都呢唔好咁快呢有一啲嘅教训啊，又或者讲道理啊咁样。咁而係呢真係佢当佢有情绪发出嚟嘅时候，我哋呢都要去到反映到小朋友的情绪，即是可能呢就算小朋友未讲，我哋都可以形容下佢嘅表情啊，形容下佢啲身体动作啊，可能你我见到你呢个样有啲唔开心啊，同你平时返嚟有啲唔同喎、咁我感觉到你呢可能都系有一啲比较唔舒服嘅感觉啊、又或者呢甚至系唔开心啊，或者驚啊咁样。咁呢爹哋都知道㗎，咁、我就会喺度呢即系有兴趣呢，或者我都会好想呢去听下你分享俾我听。比如你觉得点样，你讲咗啲你嘅感觉俾我听啊，咁从个感受嗰度开始，从个感受嗰度开始引导小朋友呢讲出佢自己嘅感觉。咁、当佢讲出嚟嘅时候呢，我哋尽量都去到表示呢啊，去明白佢嘅感受，同埋呢如果可以嘅话呢仲要加多少少落去同佢即係叫做和应啊，即係和应佢感受啊，讲緊係。例如呢就係、是、啊，我见到你係啊，你讲得好好，你形容自己係好唔开心，我都知道你好唔开心啊，因为呢你都冇心机啦，你又坐喺度又唔係好玩其他嘢啦，有啲嘢俾你食你都唔係好想食，我都係感受到㗎，感受到你都几唔开心啊，你讲多少少啊，仲有啲咩其他感觉啊咁样。咁嘅时候呢佢哋就会知道呢啊，我哋明白佢喇喎，我哋呢知道佢嘅感觉喇喎，咁佢就可能呢会放心啲呢讲多啲出嚟。咁讲多啲出嚟嘅时候，我哋都有足够嘅能量或者足够嘅capacity 啊，呢一个嘅容量呢喺度承载呢啲嘅感受。唔好即刻会话好多好紧张啊，或者好焦虑嘅反应，哎呀你咁样啊，咁样唔得喎，或者点样喎、而係呢我哋好冷静嘅。我哋呢亦都係可以安抚到佢嘅一个情绪嘅，譬如拍下佢膊头啊，陪住佢啊，咁样我喺度陪住你嘅，你我哋喺度慢慢听你讲啊，咁样。咁呢啲呢都係相当紧要同小朋友溝通的时候要注意的东西 的。如果个小朋友跟你说，虽然我开学了一个礼拜，但是呢我都觉得个学业已经很有压力了。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好呢？喂，一个礼拜而已，还有漫长的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怎么熬啊？ 是的，如果真的这样的时候我们都要找原因的。为什么会个小朋友这么快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又甚或其实会不会自己呢个内心已经有一些前设呢、对于那些学业啊学习上面的一些前设、令到他呢、可能有少少一些风吹草动，他就会引发到很大的焦虑、样。有时呢我们都见不少呢，很多时候呢为什么会这么多焦虑呢？其实两个互动的原因来的。一个呢就是讲一些他面前见到的一些压力啦，而啲压力佢点样将佢即系可能将个压力咧无限放大咗、即系变咗好大好大咁样。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佢自身嘅资源或者佢周围可以运用到嘅资源，就将佢缩到好细好细，成日觉得自己咧好差啊，唔够啊，唔得啊，跟住亦都冇人可以帮到佢啊，冇人会明白佢啊。嗱、咁呢两个一咁样去到互动之下咧，就会将个危机或者佢面前嘅困难咧放到好大嘅。咁、所以呢呢、這个经常都会出现㗎，喺啲学生身上咁、样。咁所以我哋都要引导返帮返我哋嘅小朋友或者我哋学生呢点样可以、察觉到有冇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同埋呢矫正呢或者调节返呢一方面嘅观念。就係、是、呢当佢嗰个危机放到咁大嘅时候呢，同佢慢慢慢慢呢去到拆解返或者分析返，咦係咪真係你所諗或者你个意见里面呢 諗到咁嚴重啊，又或者去到咁災難化啊咁樣，而係好多時候呢，我哋察覺到一個其實本身少少嘅問題呢，伸延到好遠啊，俾嗰個學生或者俾個小朋友，我哋就要幫返佢呢分析返呢一樣嘢。咁第二呢，就係、是、其實呢要鼓勵佢呢點樣去到發掘到自身嘅一啲嘅資源啦、 啊、 同埋點樣教導佢呢可以運用到呢身邊可以幫到佢嘅資源，例如呢屋企人啦、啊、老師啦、啊、同學啦、啊、甚或一啲可能而家上網好多嘅即係資源可以揾到嘅、而可以運用到這些資源，或者會用到我哋身邊嘅資源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學生呢要建立嘅一個能力嚟嘅。 系啦，嗱，呢啲可能系对于中学生嚟讲可以帮到手啦。咁但系如果小学生，我哋作为家长又点样去帮到手咧？ 会噶，其实小学生咧系一个好好嘅时候咧，开始要建立到呢一个叫做观念啊，又或者呢一个咧即系运作嘅一个模式啊。小学生都唔少见咧系有头先嗰啲嘅现象出现啊。你话如果即系点样去运用自己嘅资源啊，咁样咧，其实从细都开始可以做起嘅、有时可能佢觉得呢样嘢佢做唔到啊，我哋帮佢咧去到检讨翻咧，或者叫做提翻佢咧啊！你以往其实都做过相类似嘅一啲嘅习作嘅、哦，又或者咧你以往都遇过一啲相类似嘅问题嘅、哦，咦？我哋点样经过噶？你当时系点样处理噶？帮翻佢咧去到唤起翻呢啲嘅记忆啊！其实好多时候咧，佢目前嘅问题以往发生过嘅，但系佢唔记得咗啊！咁我哋可以帮佢 recall 翻出嚟啦。然之后咧，可能个情况有少少改变。嘅时候咧，我哋又鼓励下佢点样思考，点样去到用佢以往的经验咧，去到解决目前嘅问题啊。如果佢觉得有困难咧，我哋又可以俾多少少提示佢啊，俾多少少资源佢去到谂啊、思考啊咁样。咁更加亦都可以帮助佢啊，当自己去到尽咗力啦，都系解决唔到嘅时候，点样去求助咧？咁、呢个咧技巧咧都系相当紧要，喺佢呢个时候要建立嘅。 咁我觉得都系一句啦，即系做父母唔好俾太多嘅呢一个嘅压力俾小朋友啦。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学业只系小朋友成长嘅其中一个部分，反而你去发掘佢嘅亮点系好重要咯。因为每个小朋友可能叻嘅地方未必系喺学业度嘅，可能佢喺艺术上边啦，佢体育上边啦，或者佢可能口才好了得啦，其实样样嘢都可以系佢将来嘅一个亮点嚟嘅。 系啊，甚或咧可能一个譬如话时间管理啊、情绪控制、人际关系啊，系咪啊？呢啲等等咧，自律能力啊，呢啲全部都系一啲人嘅好重要嘅资源或者一啲质素嚟嘅。 系啊， 咁有时咧，我哋可能讲紧嗰个制度吓，令到我哋偏重咗、偏侧咗，就系个成绩。咁但系咧，呢个制度我哋暂时即系冇办法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啊。不过我哋喺屋企可以做起嘅、哦。其实屋企咧，点样将呢个气氛就系佢个价值，绝对系好多好多方面去造成嘅。甚至如果你有信仰嘅，更加系有多一个层次去到讲添，系咪？咁总之有唔同嘅角度咧，喺屋企里边咧都要去到着重嘅。好似头先贝贝所讲嗰几好多点啦，咁我哋都系唔系净系提成绩咯，而系提嗰啲咧，去到赞赏佢啊，去到肯定佢啊，去鼓励佢嘅话咧，个小朋友就会得到好多唔同方面嘅啊，原来我有好多其他嘅优点嘅，系啊，咁亦都将佢眼界可以扩阔好多啊，唔系净系咧去到系睇个学业嗰度咁窄咯。 嗱，我哋可以睇下啦，嗱，即系当然如果佢学业同埋呢一个嘅其他嘅项目都叻嘅，咁啊即系固然就恭喜你啦，系嘛？咁但系，譬如好似我哋睇下张家朗咁样，佢哇，原来佢可以喺另外一个舞台上面可以发光发亮嘅。咁其实作为父母，应该都会好开心噶，啱唔啱？ 当然啦，当然啦，即系亦都系啦。当如果你系从小发掘到小朋友有一啲其他嘅优势嘅时候咧、不妨咧多啲留意，多啲咧鼓励，同埋咧俾个平台咧试下俾佢发挥咯。咁啊，如果发挥到嘅，咁亦都系让小朋友咧可以多一个即系肯定自己嘅一个嘅方向啊。咁呢个咧对于小朋友成长都好紧要 嘅。系啊，真系噶，即系。做父母嘅一定要放手俾佢去闯出佢嘅新天地，所以我都好佩服，就係当日张家朗嘅爸爸妈妈可以俾佢停咗个学业，然之后去努力打劫，如果唔係点出到个世界第一呢？ 冇错， 啦，咁啊，即系我哋都向呢啲嘅父母咧去学习啊，呢、嗯、一、这个嘅心态啊，又或者呢个胸襟啊，咁样吓，咁、啊、咧都系可以好帮助到我哋嘅下一代咯。 嗯，冇错，同埋我都觉得，尤其是孩子去到某一个年纪啦，咁佢可以有话事嘅能力嘅时候咧、嗯，就应该去俾佢自己去选择佢人生嘅道路咯。 冇错啦，同埋咧，即系当佢哋面对压力嘅时候，唔单止同我哋父母啦，其实都鼓励佢咧，可以同佢周边嘅一啲嘅朋辈咧，去到多啲嘅分享。朋辈嘅分享咧，确实对佢哋都系好紧要噶。 系 咁、啊、因为有共鸣啊嘛，佢哋真系身处其中。咁亦都啦，即系不忘啦，喺个忙碌嘅生活里边咧，都系同佢哋一齐咧，去到点样建立翻个作息嘅时间表啦，令到佢哋咧，无论喺功课上边可以平衡到啦，喺休息啊，甚或一啲嘅娱乐时间可以平衡到啊，呢、 嗯 這个对于佢哋嚟讲个健康生活咧都系相当紧要嘅。 嗱，讲起朋辈嘅关系咧，相信即系都仲系有排讲嘅。下一集、嗯、同样时间，我哋不如继续同阿沈医生继续探讨下啦，好冇？ 好啊， 好，下个礼拜见， okay, 拜拜。 拜拜。 冇错啊，发掘孩子嘅亮点系好重要啊！我都好感谢我嘅爸爸妈妈俾我去读艺术学校，咁我就可以斗入嚟电台同大家分享我嘅喜欢嘅音乐啦。所以咧，真系啊，唔系个个都可以做到医生律师噶嘛，系咪？亦都唔系个个适合做医生律师。好似佩佩咁做 DJ， 你话系咪都几好呢？我才必有用，每一个朋友仔都有佢嘅用处，睇下做父母嘅可唔可以为佢燃点到佢嘅亮点。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差唔多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再次见到大家，将会是8月15日听朝早的5点钟再次在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希望到时都是空气中同你见面，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由73岁的长子王储查理斯继位，成为国王查理斯三世。英国传媒报道，全国将会进入为期10日的哀悼期。白金汉宫发表声明，指伊丽莎白二世星期四下午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安详去世，国王和皇后将会在星期五返回伦敦。查理斯三世发表声明，形容心爱的母亲去世对他和所有家人都是最悲伤的时刻，为失去一位深受尊敬的君主以及深受爱戴的母亲表示深切哀悼。日前获女王任命为首相的卓惠斯说，女王去世是对国家和全世界的巨大冲击，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是建立当代英国的磐石。白金汉宫较早时说，医生对女王身体状况表达担忧，包括查理斯等皇室成员随即赶赴陪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岁，白金汉宫外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冒雨聚集，部分人神情哀伤并且落泪，有民众在铁闸外献花。美国总统拜登向已故英女王致敬，形容对方是具有无与伦比尊严的政治家，深化英美同盟基础，又说期待同新王查理斯合作。拜登下令白宫等建筑物下半旗。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新任国王查理斯三世发电报表示哀悼，形容伊丽莎白二世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尊重，以及是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拿大人会永远记住和珍惜女王的智慧、同情和温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伊丽莎白二世 是联合国的好朋友，毕生致力为民众服务，他向对方致敬。安理会亦都在开会前全体起立默哀。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表示，西方对俄罗斯发起史无前例的制裁，但是并未实现破坏俄罗斯金融稳定的目标。米舒斯京在莫斯科金融论坛上表示，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合作，极大减轻西方对俄制裁的负面影响。俄罗斯采取措施压制资金外流，并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正常运作，卢布汇率基本稳定。西方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反而令俄罗斯油气收入上涨，增幅近五成。米舒斯京强调，俄罗斯将面临长期而且或将日益加大的制裁压力。政府近期就进一步发展国内金融体系举行战略会议，作了多项决定，以保障俄罗斯经济的灵活性，确保各行业稳定，并提供就业机会。巴西北部发生沉船意外，至少14人死亡，26人失踪。事发在当地星期四的早上，一艘载着70人的船只在帕拉州首府贝伦附近沉没，30名乘客获救。消防正在潜水员协助之下寻找失踪者。当局亦都派出至少9艘船和一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工作。巴西海军将会调查意外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和干燥，酷热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9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